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剧情乐舞玩家 我觉得你要跟我说对不住啊。 吓，咩事啊？ 你讲咗先啦。 点解先？ 做咩你唔讲啊？ 喂，我觉得嗱，首先讲每一句说话系咪应该都有个原因先？ 唔使有原因噶。 同埋有时候你唔觉咩？同埋有时候你唔觉咩？尤其是即系例如话讲对唔住啊，又或者咩我爱你啊，我中意你啊，有时候你唔会觉得你讲呢句说话嘅时候要真心嘅咩？如果我咩原因都唔知嘅情况之下，你话喂讲句对唔住啦。 咁如果你讲一句对唔住或者讲一句我爱你而令到他人开心嘅话呢，咁你真唔真心系咪紧要呢？ 咁嗱、如果我出于系氹你嘅， 系 咁我 OK 嘅，即系嗱，如果 咁你讲唔讲啫？你讲啦， 系咪我讲咗你开心先？ 你讲啦， 你系咪？ 你讲咗你会长命百岁。 我要知道你系咪会开心，我先至讲，我唔可以蚀底呢啲位俾你嘅。 我即系我开心你就讲啦。 系啊， 嗱，即系如果咁你讲，我俾200,000你啊， 吓 讲完之后你要做嘅， 咁点解？ 你而家讲啦， 点解？ 因为我会开心咯。 咁呢一个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啦，值唔值？即系嗱，如果要我付出咁大嘅代价而令到你开心嘅话咧，咁就唔值喎。 即系我唔值得你氹我开心啦， 唔系唔值得我用200,000氹你开心。 咁你边个先值得用20万呢？ 咁肯定唔系你啦。 咁系边个？你讲一个假设嘅对象嚟听。 呢一个又其实冇必要答你嘅，但系头先我哋咁样嘅对话，你唔觉得好有趣咩？即系好多时候男人谂嘅系咩呢？就系我要好多时候咧要有理由。你当懒系要系好似好理性咁样啦，即系我做一件事嘅时候，我要有目的，我有理由，我说服到我自己，我先做。嗱，嗰样嘅所谓目的理由咧，未必一定合理嘅。即系头先你讲话对唔住，我系咪一定要系我做错事先讲对唔住咧？哦，原来你话俾我知，我个对唔住嘅目的系氹你开心嘅。而如果我知道我目的，我氹你开心啫，我讲句说话会氹到你开心嘅话咧，咁我咪去做咯。咁但系如果再进一步就系衡量到究竟个价值啦，值唔值得去做啦？咁男人好多时候就会谂呢一啲嘛。头先你讲一个道理系啱噶，即系例如话你讲紧就系话，如果我要你俾200,000去氹我开心，咁你会唔会去做咧？嗱，其实唔系唔会做，但系真系视乎系边个。调翻转都系啊，嗱，即系如果我同你讲就系话要你俾200,000氹我开心，你唔会想我唔开心，但你唔会咁样做，点解咧？因为你觉得你系我边个啫，我点会俾200,000？ 我会睇下喺咩状态之下咁样做啦。 即系咩啊？即系你迷糊紧啊？ 唔系， 即系唔清醒嘅状况之下，点样样啊？咩状态之下你会做？我好想知道、啊。 可能如果你遭受到失恋嘅时候，我会咁样做。 你会啊？即系如果我唔开心嘅话，跟住我失恋，你会俾200,000令我开心翻啊？ 因为我都曾经咁样氹过我啲朋友，咁当然就唔系20万。 唔系你俾20蚊佢嘅就话，请我食餐饭。 咪即系会买啲礼物俾佢咯。 哦，咁样唔同啊，系咪先？ 咁都系金钱嘅付出啫。 喂，唔同。咁啊，你啊真系捞乱晒。 又唔同啦，系嘅男人。 嗱，点解？嗱，呢个同男同女系冇关系嘅。点解我话唔同咧？你之所以可能买一份礼物氹到佢开心咧，唔系因为嗰件礼物本身嗰个嘅价值，系因为你嘅心意。因为佢觉得你关心佢，你做嘅呢个举动令到佢稍微系舒服一啲。如果你贸然，你可能话佢唔开心，你是但劈一样嘢喺佢面前啦，嗱开心翻啦，劈喺佢面前，其实佢可能会仲燥，但系佢可能更加唔开心。佢做乜嘢事啫？我已经俾嗰、那个即系吓飞噶啦， 我仲要喺你面前俾你系落多一嘢， 好烦啊！ 唔系呢个真系啊嘛，所以你唔好误解。 点解要系？ 因为嗱， 点解会系系？ 所以头先你讲嗱，如果真系 let's say 啊，假设我有个朋友，佢同我讲我失恋啊，你可唔可以俾20万我周转啊？俾你，你会唔会咁做啊？我就唔会啦，因为我同佢讲就话你失恋，你唔开心。我俾20万你系无助解决你呢一种嘅烦恼噶嘛？ 但我今日想同你讲啦，我头先开头叫你讲对唔住咧，就系解决到问题嘅。 点解决 咧？因为咧近日咧我就睇到一个研究，我就觉得哇，真系不得了啦！ 系点？ 因为佢就话原来咧呢个系美国嘅科学家嘅一个研究啦，佢就话原来男人啦，无论啱定错吓，只要咧你一路咁样认错咧就啱噶啦。即假设啦吓，假设咧你同你老婆嗌交嘅话，无论系你老婆好无理、好野蛮，总之个道理喺你度噶啦，只要你认错就得噶啦。因为男人主要主动认错嘅话咧，你就会好长命。 嗯， 简单啲嚟讲就系惊老婆嘅男人就系会长命啲嘅。 嗱等先。嗱，我首先要两个层面去解读翻。嗱，头先你讲句说话，我又唔认同。 嗱，呢个系美国科学家做噶，唔系我做噶。 嗱，首先你个 statement 系咩咧？我 buy 嘅，咁人哋啊花咁多钱去做啲研究，一定有佢嘅根据嘅。咁我信乜嘢咧？我信嘅就系话，假设两个人意见冲突吓，或者有啲睇法、价值观不同，跟住个女嘅咧就同男嘅闹交。咁嗱，无论个女嘅是对与错都好，个男嘅只要道歉啊嘛，系咪？ 系。 咁佢会长命啊嘛。 系。 佢会长命啲啦。啊，呢一 part 我 buy 嘅。 嗯。 咁但系嗱，我唔 buy 个 part 咩咧？首先头先啊，你讲嗰句说话，我要 rephrase 少少先啊。你话无论个女人系做错啲乜嘢都好，个道理究竟喺边个嗰方面都好吓，喺个女人方面都好，无理取闹都好啦。总之个男人道歉嘅话咧，呢一个做法系啱呢一件事咧，我有保留嘅。呢个做法唔一定系啱。 呢个做法冇人话系啱， 系 只不过你会唔会咁样做啫？ 因为头先你讲话系会啱啊， 系我讲咗啱， 你话系啱。 sorry 系我嘅唔到。 呢个系呢个做法唔一定啱嘅啦。但系第二样嘢咧，我想讲嘅系咩咧？就系佢之所以长命咧，未必系因为佢怕老婆。 咁系因为啲咩咧？你觉得？ 系因为可能避免咗好多俾老婆烦嘅状况，即系基本上佢烦恼少咗，个人开心咗，就长命咗。 你条气， 喂，好难讲。 即系如果你咁样忍咗，你唔锯，咁又点会系健康咧？ 嗱，呢一个咧，其实锯唔锯咧，我真系可以分享一下。即系有时候咧，所谓锯唔锯咧，有时候锯唔锯系真系好取决于你自己。能唔能够用一个开放嘅态度，唔好咁执着系面对。嗱，我举一个例子。 你而家心平气和，梗系咁样讲啦。 诶、哎，系噶。首先，我唔系讲话我一定做到啊，因为我真系唔系嘅，认真。我唔系一个话，哇，即系好似头先你咁样一开头问我话，喂，乌嘉伦，你讲对唔住啊咁。我真系自问唔系一个就系咩都可以讲对唔住嘅。即系如果你系无理取闹到一个极点嘅话咧。我觉得我冇错喎，点解都要我道歉呢？我係唔得嘅。咁但係我身边呢係有朋友做到嘅。咁你问我佢系唔系生活得好压抑啊，好唔开心啊，好意志消沉呢？佢又唔系喎。佢又觉得係有时候讲啫，佢听咗舒服啲，咁大家相处开心啲，咁讲一句说话我又唔会少忽辱嘅，有乜所谓啫。咁於是乎呢，好多时候佢会系认低位。有时候有啲位呢，我甚至乎系好怀疑，喂，究竟你出面系咪有另一个啊？真系去到咁嘅阶段啊。因为点解呢？我先形容下佢哋两个之间嘅相处系点。咁你会见到呢一段关系入面呢，个女性系主导一切， 嗯， 系一切喎，讲紧嘅系，即系 主导个男人嘅一切嘛，系 生活 嘅一切， 所有事嘅一切啊，唔系净系关于个男人嗰部分啊，系个男人嘅圈子啊，佢嘅生活，佢嘅生命全部啊，都系要掌控晒嘅。即系简单嚟讲系咩咧？个女人就系个太阳，个男人咧就系围住佢转嗰啲嘅行星，你一定要系围住佢转，佢打嘅一个电话去搵个男人。佢要讲嘅所有嘢都系围绕住个女人作一个重心，佢要求佢提出啲乜嘢就要尽量去满足。咁当佢明明系冇错嘅，但个女人对佢有不满嘅话，佢唔单止系要认错，仲要系谂方法氹自己。咁你谂下，去到一段咁扭曲嘅关系，我真系用扭曲嚟形容。 但我想问清楚一个前提，嗰啲背景先。 系 呢个女人会唔会系一个好好好有钱嘅人嚟噶？ 即系唔关呢啲事嘅， 都唔关呢啲事，都唔关呢啲事嘅。唔系因为佢有钱，即系你唔好谂就我朋友搭上一个富婆咁样，咁诶冇办法啦，即系食得咸鱼睇得渴 有咁样谂过。 佢又唔系，佢真系唔系。佢之所以系会有一段咁样嘅相处咧，我觉得同个男仔嗰个性格都系有关联嘅。啊，转头翻嚟可以讲下佢嘅性格系点样样。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朱清、乐活玩家， 啊，头先就讲起我朋友佢哋嘅相处模式啦。咁喺呢一段关系入边咧，女嘅就系主导一切啦。嗱，即系阿清，我真系想问一问你，你觉得个男嘅性格系点样样嘅？即系睇下你睇人准唔准先。 哇！我就听你嗰片刻之言啊。 系啊。 咁肯定系一个好懦弱、好怕事嘅人啦，同埋一定系冇主见嘅。 你讲出个重点。 点啊？ 冇主见啊！即系嗱，点解喺呢一段关系入边会 work out 到咧？嗱，头先你讲话懦弱怕事咧，嗰啲系佢有嘅一啲嘅素质，但系唔系最导致到。佢係完完全全貼服臣服於佢嘅另一半之下，因為你話如果係懦弱怕事咧，假設佢係好有自己嘅睇法，佢都有自己自我嘅一面嘅話咧，佢係會爆嘅。 有自己睇法嘅人，我覺得唔會懦弱得去邊。 但係佢有時候會即係可能就係退一步海闊天空啊，即係點都會有噶嘛。咁但係佢忍你一下，即係忍一時就話風平浪靜啫，係嘛？但係你全天候咁樣樣盲目去忍落去嘅話咧，你係始終會有個爆嘅位嘅、我見過有好多抑壓得好犀利嘅，最後咩咧？爆出嚟嗰下一发不可收拾嘅，即系 爆就离婚嗰啲啊！ 连佢嘅另一半都愕然啊！因为平时我接触嘅你，我同你相处你就 系 懦弱噶嘛，同埋你俾我感觉你 系 好似冇所谓，但系原来你有所谓。例如我头先讲嗰一个嘅朋友咧，即系好似阿清你讲话佢冇主见，佢真系冇主见一个点咧，就系佢会觉得咧，完全系被支配咧。是一种的自由来的。 他是不是那些连看餐牌都觉得很烦恼，叫他自己想想吃什么，他可以想一世都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是的。所以我就说了，刚才我就是说了，他是一个呢完完全全是他觉得被支配是可以得到自由的。这几矛盾的一句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当他被支配的时候，他可以完完全全不用受制于选择的枷锁之中啊！即系佢觉得有时候有选择，有自由意志选择咧，系好痛苦的一件事。当有个人完完全全支配佢，啊，帮佢安排晒所有嘢啊，帮佢谂咗，即系对佢嚟讲啊，佢认为系最好嘅事情嘅时候， 佢做边行噶？即系白下啫。 有坦白讲，佢系一个执行型嘅人嚟嘅。 哦，听指令做嘢就 系啦。即系佢唔系一个策划型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又好舒服地咧，系喺呢一段关系入边咧，用呢一种嘅相处模式咧，同佢嘅另一半相处。因为咧，之前有试过嘅，有试过好得意，佢哋嗰段关系仲要系个女嘅，仲要嫌弃个男。即系你要谂下，佢哋之前试过咧，差啲分手系边个提出咧？系个女提出，唔系个男顶唔顺，系个男 A 翻转头，你唔好唔要我啦，系调翻转系咁。 我都觉得个女人几犀利噶啦。 吓，点样样啊？ 同一个咁冇主见嘅人一齐，你都好冇乐趣啫。可能女人有阵时都有，尤其是拍拖嘅时候都会有啲控制欲啦。咁但系你都唔会想任何嘢都系你喺你控制之内噶嘛，而系个男人。即系都好奇怪，即系我以前有个朋友啦，佢都几搞笑嘅，因为咧嗰阵时有个男仔就追佢，咁嗰个男仔又系好冇主见嘅，即系好多事系，即系你知道女仔有阵时讲反话噶嘛，即系你唔好走啊，唔系你走啦咁样，但其实系佢系想你唔好走咁样， 想你留低， 系啦，咁但系嗰个男仔即系可能追紧，仲未追到嘅吓，咁啊追紧嘅啫，咁啊见佢个女仔好似好嬲咁啦，表现到， 哇，叫你真系走， 佢真系走咗去咯， 系，即系佢谂住系俾个空间你冷静下啊嘛，可能 唔系个女仔根本就喺度，即系嗰啲叫咩啊？ 即系发晦气咁样咯， 类似呢啲咧，即系想你氹下佢咁样啦。咁但系个男仔真系走鬼咗去。 因为我想话，跟住个 女仔之后同我哋倾， 男仔嘅心态就系俾空间你嘅。 佢几嬲啊！佢嬲到咧系直头，佢会觉得，即系佢同我哋姊妹间咧就讲咗一段。 对话都几得意，我觉得就系话，即系佢嗰时唔考虑嗰个男仔嘅其中一个原因 系 因为佢太听话。即系假设，因为你知姊妹有阵时都有啲性嘅需要啦。 等先， 你听我讲埋先。 OK， 咁跟住咧，佢就喺度讲啦，叫佢走就走。咁啊，第时喺张床度话唔好啊，佢真系唔好啊，咁样样，即系就会即系讲呢啲嘢，你就会觉得点系有阵时，如果系咩都女仔做主动，咁你其实女仔有阵时做主动，我觉得 OK 嘅。但系通常去到房事嘅时候咧，啲女仔其实就即系。即系可能 唔使谂到咁远啊！ 即系我个姐妹真系谂到咁远啊！你知佢好奇怪。 你头先你讲佢哋系阶段啱啱开始啫，已经系谂到咁样样 啦。女仔系咁噶， 谂到老夫老妻咁样样 噶嘛。所以男仔真系唔好谂得太短咯、啊。我觉得有阵时又 即系谂长远少少。唔系因为头先你讲嘅就系话，我头先想打叉讲话，因为个阶段性啫。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同阶段追寻唔同嘢。你可能啱啱开始，仲要讲紧你头先话个男仔系追紧佢。仲未追到喎，你梗係觉得哇佢可唔可以多啲。 但最后佢哋有一齐嘅。 係咪我就係话啦，即係嗰个时候你梗係希望佢多啲主见啦、啊。咁但係你又调返转讲啊，啱啱我先至身边有个朋友就係讲话拍拖一齐冇耐又话想要分手。点解呢，就係、是、觉得个男仔好唔顶唔掉，好冇交代。咁你諗下啦，去到嗰啲位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可唔可以即係多啲留意下我啊，以我为中心啊，可能係女仔都系想要追求呢样嘢 嘅。 因为安全感啊嘛系。咁、但返返头先讲呢，即係嗱头先我就讲我嗰对朋友啦，咁就係个男仔佢就系冇主见嗰、那个。咁最后尾呢，即係因为太冇主见个女仔甚至乎嫌弃佢，哇唔要同你一齐啊，分手啊。咁但係调返转你又即係可能话哇个女仔其实都算系咁啦，即係如果系你嘅话你都未必顶得顺啊嘛。咁但係点解最后尾又分唔成，最后尾个女仔都觉得想继续同呢一个男仔喺埋一齐呢，係有原因嘅。 因为佢搵唔到一个更加容易操控嘅男朋友啦。 哇你又讲出一个重点啦。 真㗎。 真係因为呢个原因。因为其实其中一个位佢係一个几叻去计数嘅人啦。即係佢做嗰啲。 好理智，爱情都要系咁计。 因为其实佢睇返呢，喺佢以往嘅恋爱历史入面呢，同佢最耐嘅嗰个男仔呢就係而家呢一个啦。即之前好多次呢分手收场，有一啲甚至乎呢嗰、那个拍拖时间係好短，唔係话佢唔认真喎、哦、佢认真得嚟都好短喎、哦、讲緊係可能即个零两个月货仔喎，点解呢咁。咁佢之前想后係得出一个结论嘅，个结论係点转头返嚟讲。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为何能共对， 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剛才呢就讲起就是我身边的一对朋友啦，咁嗰个女仔呢就喺呢一段关系入面呢都主导得几犀利嘅，即係可以话主控一切咁滞啦，係啦。咁当时呢佢都曾经提出过分手，就係嫌自己嗰个嘅男朋友啦，你可以话系咪佢觉得佢冇大志，定系总之冇主见啊？总之就会觉得我同你相处咧，感觉系好似好乏味、好攰咁样样嘅。咁但系最后屘点解都系即系思前想后，最后屘都系继续喺埋一齐咧？咁嗱，首先佢问咗自己即系一啲嘅问题嘅，佢就系问究竟佢如果选择啊单身嘅生活，定系有感情嘅生活咧？佢选择后者嘅，比起同一个好枯燥嘅人喺埋一齐咧，佢更加怕自己一个人嘅。 嗯， 咁所以咧，佢就选择后者啦吓。咁跟住佢就会谂啦，如果即系假设要有另一半嘅话，咁佢审视翻而家有嘅，再加埋佢之前有过嘅恋爱经验，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分析啦。咁跟住佢就审视过之后，觉得而家呢一个未必系最中意嗰个。但是很肯定是最同佢相处到同埋最适合自己嗰、那个。因为根据佢以往嘅经验呢，佢嗰种嘅你话占有欲又好啊，控制欲又好啊，嗰种嘅个性呢，佢控制唔到自己，不能自拔，因为佢对自己要求都系咁高。所以同佢相处嘅人呢，佢好自然都会觉得喂，我个 standard 都去到呢个位，我对我自己有呢个要求，我做到喎、啊。有乜可能你做唔到啊？咁佢好不自觉地呢，又睇唔过眼呢，佢都希望佢另一半系进步咁去做。咁有时候佢甚至乎唔介意拉牛上树咁样呢，最多我扶你一把啦，你肯配合就得㗎啦。咁你諗下个女仔嘅性格系咁样嘅话，好自然我同佢拍拖嘅话，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好辛苦㗎。我点解我一定要跟你。 返工 㗎。我点解一定最大嘅问题是我点解一定要跟你嘅步伐去行啊，即系一段关系两个人㗎嘛。即系就算我愿意配合都好，都未至于系完完全全要行你行嗰条路啊，系咪先。 但我开始有啲欣赏你呢一位女性嘅朋友。 係话。 係啊，因为佢因为一嚟呢女仔，因为我啲姨妈姑姐成日都讲嘅，即係啲亲戚嗰啲啦，跟住就喺度讲话成日都话你冇眼角咁高啦咁样啦， 即係 嫁唔去㗎啦，眼角咁高咩几十岁呀，仲系即係自己一个咁样啦。 哇，讲呢啲咁伤人嘅说话。 咪即係有啲系背后，咪即係有啲系我感觉佢会讲，佢冇讲得咁突出嘅。係啦，你冇眼角咁高啦，揀嚟揀去咁样，咩人揀你，你揀人人都揀你嘅嗰啲咁样啦。咁但系个问题系，我身边都系有好多呢啲女仔朋友，佢哋就系会觉得即系自己好似个 level 又唔系话低得去边咁样，咁而佢哋系会揀一啲同自己同 level 或者系比自己更高啦，即系可能系叻过自己好多，或者系佢嘅工作嘅职位高过自己好多咁样啦，而唔会好。我几乎系冇身边一个女仔朋友系会揾一个男朋友，佢觉得即系可以系我令到个男朋友同我一起进步，即系可能佢系比我低嘅唔紧要，我令到你跳到同我一样高，即系我身边系冇呢啲女仔朋友。 但系我首先想讲啦，即系头先我讲嗰种嘅进步或者系个 standard 嗰方面嘅嘢咧，唔系成就， 系 即系嗱，因为头先你讲或多或少可能有啲所谓成就，其实有时候系生活上嘅啦，因为你要明白，有时候男人谂嘢啦，可能嗰个人嘅成就好高噶，即系可能话唔知边间公司嘅， 但系都可以好幼稚， 系啦，大经理嗱，又唔可以话佢幼稚，你只可以话咩咧？好多时候男人谂嘢咧，佢系谂就系谂个大画面，即系我做事 我做到件大事就得㗎啦，即係細事嘅嘢，例如話可能舉例呀、啊、你點解去完廁所唔可以閂返埋個廁板呢？ 係囉，點解呢？ 係啦， 真係好離譜囉， 跟住又 小事都做唔好，點做大事呀、啊、 女性嘅諗法就係咁嘛，你啱呀、啊、其實我真係好認同你講嘅嘢呀，你講係啱呀，喂，小事都做唔好，點樣樣做到大事呀、啊、但係有好多男人就係講就話咁，你睇個結果嘛，個結果係佢唔係真係做唔到大事、啊、而佢又覺得我喺大致上面我已經費殺咗咁多嘅精神時間啦，你仲要喺糾結嗰個嘅小事上面嗰、那個處理嘅手法呢，咁男人就覺得好困擾啦。同埋有時候你要明白一樣嘢咩呢，有時候呢即係女性呢我都接觸唔少，真係 點樣 喺呢一啲所謂細微細眼位呢，佢真係花好多時間去斟酌。 即系我真唔掰你啦， 唔系， 即系呢个并唔系细微，即系你口中嘅细眉细眼。其实简单啲嚟讲， 系 一个良好嘅生活习惯。 我知 道，你知啊？你知咩？ 我知道，因为我都有俾人讹啊嘛，我实有啦。如果我点会讲到呢啲啫？即系好简单。 我亦都唔记得咯，但系 有时候认真真系咁样讲，我唔系话你挑剔或者系斟酌嗰啲位系唔啱，系斟酌得太多。即系好累赘，好重复啊！ 死啦，真系有咁大嘅差别咩？ 嗱，即系其实我觉得咁，有时候你提点咧， 系 我觉得啱数嘅， 系 即系提点 OK 嘅， 系。 例如话有啲细节上面嘅嘢，假设吓、啊、我用完嘅嘢，我随意摆埋一边，你冇摆翻好，跟住你提翻我、 嗯、 ，OK， 咁我咪摆咯。 系啦。 咁但系你自己有冇试过？又或者你有冇见过身边有人啊？系假设、哦、我攞一支笔，我唔记得摆翻埋位。咁跟住你嗰句，哇搞错，用支笔唔摆，摆翻去啦。咁我摆翻好啦，系咪？咁但系之后跟住嗰三个钟头就系讲，都话你冇手尾噶啦，支笔啊，乜乜乜乜乜乜乜啊，你睇下，跟住就开始翻旧账讲翻啦。 但 是者重复又重复又重复讲翻呢一个冇摆笔嘅事件、啊。 但系个问题系， 系 点解女人会重复啊？ 系 我就唔相信你只系一次冇做好，佢就不断重复你呢一次。 系 肯定系你好多次都系咁，即系就假设系你揭厕所板咁样啦。可能个女仔会每次都揭。点解又唔揭？点解又唔揭？ 喂，其实嗱， 即系其实每提一次你就做一次，即系踢一踢先喐一喐，呢、這个就系女人猛嘅地方。 嗱，但系你讲得啱嘅，即系如果你系真系经常性唔记得冚厕所板嘅话咧，我觉得可能我令你深刻啲，咁我咪吓、啊、提多你多啲咯，提你耐啲咯。 因为男人最好惊烦啊嘛，呢、 啊、 个都系女人嘅策略啊。 但系我想话呢个策略， 不断喺度讲，你咪记得咯。 呢个策略系冇效，系唔凑效嘅，因为咧，我想话俾你知呢样嘢系麻木嘅，会大家 好烦、啊， 大家女士。 即系你永远都唔会做得好啦。 唔系嗱，呢、這个方法可以之后融合，我再慢慢 有慢慢讲。 因为其实呢一个系有技巧嘅，但你唔好谂住就话我系咁讹佢，我烦 咩技巧嚟噶？即刻讲啊！我都好想知道。 真系可能相对地，你唔好谂就系罚咯，系奖咯。 即系点啊？哦，你唔记得开厕所板，今晚奖励你煮碟菜咁样样噶。 喂，咁你咁样谂就大件事啦。你咁样谂啊，真系大件事。你首先你要明白，究竟个男人系唔系想食碟菜先得噶？即系如果佢系一个肉食者嘅话，你俾碟菜佢呢个唔系奖励。 我知啦，我知点样奖啦。 系点啊？ 就喺个厕所度可能画个表，好似幼稚园学生咁样。哦，你今日有揭，奖你一个贴纸。 咁 系咪集齐几多个之后有奖励咁样样噶？ 唔系嗱， 系咪要做到咁样样？ 其实有时候呢一啲真系一啲嘅情趣位嚟嘅。首先你要知道啊吓，嗱呢样嘢未必系物质嘅。 嗯， 有时候你要知道嘅就系话你嘅另一半。佢心目中渴望，佢个欲望系啲乜嘢嘢？ 渴望事， 跟住你就要俾佢嗱。呢一啲有时候真系可能去到一啲嘅调情位嚟嘅，因为我想话俾你知，其实如果你话相比起女性嘅话咧，我觉得控制男性咧系容易好多嘅，因为真系讲真的，男人追求嘅嘢其实系好简单嘅，其实系，所以你有时候你如果你想佢进步咧，与其你系咁鞭佢啦，你鞭佢嘅话咧，反而就变咗一个位置就咩咧？佢开始去好怕同你去沟通，就好似你头先讲啦，你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去讲嗰件事，令到佢深刻，慢慢佢会 filter 咗嘅，因为佢会俾你嘅反应咩咧？哦，系啊，系啊，哦哦哦，啊下次唔会啦，哦哦哦，但系你觉得佢讲出嚟，佢系唔系真系吸收咗咧、 啊？ 其实系未必嘅嗱，但系相反地。如果你俾到个 motivation 佢，你俾到一个嘅动力佢，令到佢做好咧，嗱咁件事就唔同噶咯，即系等于咩咧？好似你翻工咁啫嘛。如果我同你讲就系话你做错一件事，我罚你；同你做啱嗰件事，我升你或者我俾一啲 bonus 你。其实可能个男性一嚟佢就会即系有奖励啊嘛。二嚟对佢嚟讲，男性都系好中意有个挑战嘅决心嘅。 真系嘅认真，咁所以佢就可能会反而做好噶。 咁有冇谂过女人嘅感受啊？ 咩啊？ 女人就会觉得点解做好日常少少嘅生活习惯，我都仲要奖励你啊？有冇谂过女人嘅苦况会喺屋企就系睇住呢个？ 其实嗱，我又或者咁样褪翻后讲啦。嗱，对于女性嚟讲，嗱，对于女性嚟讲，对于女性嚟讲，你问我，你系咁饿佢，你系咁烦佢，又系辛苦，你谂啲方法，可能 但系你唔烦，你又觉得好眼火爆啊？ 唔系，所以咪话咯，其实你用嗰啲，你用嗰啲嘅心力时间咧，你去转化成为咗系一种嘅生活情趣嘅话咧，可能个效果真系好不一样嘅。嗱，所以头先我哋讲起一开始嘅时候，你就系讲话咩事都讲对唔住咁样样啦。去到嗰啲位，我就系话啦，如果你净系麻木去想话，哦，有个人同你讲对唔住，无论你做啱与错都好，而嗰个对唔住本身就系丧失咗一啲嘅意义。咁我觉得个相处关系系唔系健康呢？我真系觉得未必系健康嘅。咁不过呢个即系研究可以翻嚟再长谈一下啦。即系我相信 你仲记得个研究啊？ 梗系啦，即系讲咗咁耐，原来先至系翻个研究嗰度，真系大件事啦。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我咧就以为你一开头嘅时候咧，听到我讲呢个研究咧，就已经即刻转话题逃避咗噶啦。 从来都唔会嘅，从来都唔会，好敢于面对嘅。 系啦，你又入翻嚟呢个面对位都算你啦。 系 咁啊，讲翻呢一个研究咧，其实佢就系美国嗰边啦，咁就。即系佢睇，因为佢啲美国嘅科学人员就研，即系你知道其实啲科学家有阵时都研究很多好奇怪嘅嘢。 我以为你话啲科学家你睇几无聊啊？ 咁我又唔敢咁讲，因为 我以为你讲呢啲 有科学根据嘅嘢，又真系唔可以话佢哋无聊嘅。咁要为咗可能造福人群噶嘛，科学家系。咁佢就讲到话，即系点解原来怕老婆或者怕另一半嘅男人啦，咁佢哋会长寿啲咧，咁啊都有好多嘅科学根据嘅， 就系因为讲咗咯，少好多烦恼啊，系咪？ 唔系呢个你都可以系其中之一个啦，咁但系呢个我唔 buy 嘅，因为我都觉得你少一啲嘅烦恼，你都要自己调气顺，你先至个身体先会健康噶嘛，咁所以呢个我觉得有少少争拗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啲男人咧，佢就有一个根据就系话怕老婆嘅时候，即系老婆讲乜你都冇 say 啦，或者你唔敢 say 啦。咁就係可能老婆会叫你返屋企早啲返嚟食饭咁样啦，咁你就会即係、就是、你返屋企慢慢食老婆煮嘅饭呢 就健康啲呀、啊、 就点都好过喺出面食啦。 喂，咁咪前提就你老婆要识煮饭先得㗎大佬啊。 喂，但系个问题系，就算老婆煮饭， 肯煮饭喎、啊，同埋要唔系识咁简单、啊，要肯喎、啊。喂， 嗱，我想讲，就算佢煮得唔好食，或者即系点样难食都好啦，咁你食紧嗰样嘢。都是会比你出面那样东西健康。 你肯肯定 的。我肯定的。就算你吃白饭一条杂菜你都会健康的出面。 这么惨。 你认不认同先你认不认同先 可能在身 体。就算是生果餐 可能在身体的吸收啊即是平时你吸收的毒素的层面上面可能是吸收少了。但是你在情绪上面意志消沉那里怎样弥补先、这 个、这个你问科学家了。 这个真的未必、有保留。 这个你要问科学家。 同埋我真的讲真的这个真的很视乎返。如果你说在外国都可能是因为外国我都觉得好多家庭 接触过。咁呢个真系美国喺外国 嘅。咁佢哋嘅家庭呢真系倾向于就系煮多啲。你话香港系咪呢我觉得香港近年嘅趋势你唔觉得系模范夫妇多咗咩即系真系我认识好多朋友太太都唔煮啊。即系出去食啦快捷方便又唔使煮又唔使洗咁样。真系咁样样㗎喎唔系讲笑喎。 但 上一辈可能都仲系。 可能香港嘅生活环境唔一样。 系。 系啦咁算呢 anyway。咁另外仲有一个呢就系咁你如果你乖乖地听话你个老婆自然心情就会好好啦。咁对于两公婆行房呢都会方便好多嘅。咁呢样嘢大家明啦。咁你有正常嘅性生活咁你个身体点都会好啲。 其实即係返返又系囉又系嗰个烦恼位咋嘛。嗱其实喂认真喎、其实我哋讲到最后尾呢一个我觉得可以衡量嘅。你可以讲一句对唔住可以省略好多嘅烦恼。点解要省略嗰啲烦恼呢系因为最主要除咗系你不必要解释之外亦都系因为你太太心情舒畅咗嘛。佢舒畅咗呢个循环嚟嘅。佢舒畅咗你自然又少多啲烦恼。 大家就再开心啲。咁跟住你就喺生活上面，大家两个做咩都好啦。举例啊，即系唔好讲话行房呢一啲啊。有时候你可能话啊，老婆啊，我想即系出去同啲朋友饮下嘢啊咁。 老婆，我想买件玩具啊，可唔可以过到海关啊？今日 我想买啲乜嘢嘢啊？咁样平时可能通关好难嘅，因为你老婆心情好咗。咁佢又忽然之间，你估唔到佢好顺摊应承你。喂，咁呢一啲就係你平时 吓系咪试过好多啊？你系咪试过好多次咁样顺利过关啊？ 诶，唔好讲我呢啲啊！ 呢啲喂，呢度得你有资格讲呢样嘢系咪先？ 唔系呢啲私底下讲啊，安妮啊，唔好讲啊，听人哋嘅节目。 我科学家研究已经完结啦，就系咁样样啦。哇！ 唔系咁嗱，但系我真系认真嘅，即系好似你头先你讲嘅呢一个嘅所谓研究啦，你了解一个研究背后嘅意义，佢讲紧点解嗰啲男人啊多啲同老婆讲对唔住，点解会系即系长寿？ 我谂系可能香港嘅标题翻译系有啲奇怪啫，咁我谂系未必一定系讲对唔住嘅，只不过系真系你样样嘢顺住老婆啊，或者系有需要嘅时候你先道歉咁解啫。 系啦，即系我谂，其实你要了解翻，其实佢背后嗰个所谓嘅重心思想咧，就系、是、做一个多啲体贴另一半嘅丈夫啦。即系有时候讲紧嘅就系女人咧，嗱，如果头先我讲话男人你好容易去捉到佢哋需要系乜嘢嘢嘅，咁你其实要去控制佢哋咧，理论上 好容易啊嘛， 相对之下容易。但系嗱，女人要氹咧，你话易唔易？话难咧，亦都难唔晒，因为其实女人佢。要氹嗰样嘢咧，你如果你捉到个大方向嘅话咧，大部分女人都系追求嗰啲嘢噶啦，即系不外乎嘅就系你究竟有几关心自己，你有几体贴，你有冇俾到一个安全感自己？其实个大方向都系呢一啲位噶嘛， 系噶，但全部都虚无缥缈咁样嘅。 所以就头先你讲啦，就系、是、可能平时日常生活上面咧，就系讲，例如话当佢去表达一啲嘅睇法、一啲嘅意见、一啲自己心底入面嘅感受嘅时候，你俾一个咩嘅反应佢咯？你话就话系虚无缥缈，但实际上面你要做可以点样样做呢？首先你系会唔会有好专心咁样去听佢讲嘢？咁其次就系你俾嘅反应究竟系你真系听完之后掉出嚟嘅反应啊，定系敷衍应佢呢？即系头先我哋讲嘅研究点解会长寿啲啊？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而家生活喺呢个年代，我哋讲紧系我哋连一啲基本嘅耐性都冇。我哋可能听首歌，哇 intro 咁长啊，飞啦咁。可能睇套戏，哇嗰套戏嗰啲文戏咁拖啊，跟住又飞去一啲嘅动作位啦。系而家啲人系咁样样，咁变咗嚟话你同人相处都系讲求要快，要讲求系要有效率。咁但系同女性相处系唔可以咁，系要花时间去经营。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系真系追求一个可能啊 healthy 啊健康啲，甚至乎系长寿啲，唔单止系你自己健康啊，讲紧呢一段关系嘅话咧，系应该多啲留意一下你另一半嘅感受嘅。 系咪你都会做到噶，胡嘉伦？ 努力啦！ 我觉得你今日讲咗一句嘢，我真系好中意噶， 系 就系多啲睇。会啊，阿文先你讲 体恤啊， 体恤啊，你多啲体恤， 你又好中意，但又噏唔出，点样样啊？ 因为你话要多啲体恤你嘅另一半，我即刻又变翻嗰啲，即系嗰啲重复又重复啦。咁点解你唔认真啲揭起个厕所板？ 我有噶，黐线，唔系我有噶。 多啲体会下你另一半 都有。我头先个例子我有，你唔好咁固执啦，你。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